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Hello 啊，大家好啊！到咗星期一，大家系咪好想听到 Winky 把声咧？但系唔系啊，今日系我开声先啊，我系阿初黄晓初啊，因为今日咧阿 Winky 就病咗，咁啊惨啦，咁但系。Winky 病咗，佢唔喺度咧，就一样嘢好，就系我哋搬咗个主持。我哋今日我哋嘅客席主持咧，继续系阿 Caris，Hello Caris， 你好啊。 Hello，Hello， 系啦，咁啊，伤心啊 ，Winky 唔喺度，我而家系劲紧 张。唔系，我哋录音室入边大部分人 Winky 唔喺度，好开心噶。系啊，佢唔喺度，你嚟咗，我哋好开心噶，其实。所以我成日你今日见到我个 energy 会唔同晒噶，大家听众应该会 sense 到啊。但系 anyway 啦，咁啊又再麻烦 Caris 啦，咁啊今日我哋都继续希望可以带到呢啲好嘅剧本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啦。今日我哋讲咩剧本啊 ，Caris？ 今日我哋会讲一个好经典嘅剧本，系一个意大利嘅电影嚟嘅，叫做《Life is Beautiful》。 La vita è bella， 我好似识意大利文咁，唔识意大利文啦，系啦，咁就系、是、中文译咗做一。个快乐的传说啊！哇，我上一次睇呢套戏嘅时候，我应该系好细个啊！ 即 系 其实我第一次睇喎，真系 系啊！你第一次睇啊！咁你既然第一次睇，我俾你讲先啦。你觉得点咧？睇完啦， 我觉得好 sad 咯， 系 啊，好 sad。但系佢有好多喜剧嘅元素喺入边咯， 系啊， 我反而会令到即系觉得更加 sad， 因为有喜剧嘅元素入边。 哦，系啊，反而你有嗰个喜剧嘅元素，你觉得更加 sad。呢个几有趣喎，呢个讲法。 系咪啊？ 咁我唔知道听众即系你睇过未咧，又或者你个睇法系点啦？关于你啱啱讲呢样嘢，我觉得系都有原因嘅，因为好多时咧，即系点讲咧？我应该由我学太极开始讲起嘅，好遥远嘅一件事。即系好简单啫，其实太极好多嘅动作都系讲紧一样嘢啫嘛。你要向前打拳，咁你第一样要做咩啊？将个拳头缩后咯。系咪先？即系一个动作反动作，你唔拉弓，你系冇可能向前嘅。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对比咧，即系其实二次世界大战嘅题材，我谂我哋睇过唔少嘅电影也好，舞台剧也好，即系我随便都可以谂起十到八套嘅。但系呢一套佢个独特性系佢系唯一一套我有印象嘅吓、唯一一套我有印象系佢用嗰个喜剧嘅元素系用到咁大，而喺个戏入边系接。近你冇听到有任何人咧系呻过唔开心，有嘅，即系小朋友有阵时扭计啊咁样，系好少嘅。但系咧，成佢大半时间咧都系喺度讲紧笑嘅，大部分都系好开心嘅嗰个状况系。咁而我哋心入边感觉嗰个 tension， 即系嗰个咁样嘅张力啦，又或者嗰个戏嗰个唔开心嗰个氛围咧，系基于一个我哋对当时二次大战嘅一啲理解啊，系帮助我哋去睇佢。咁当然啦，如果你突然间将呢个戏俾一个太过年轻，嘅小朋友去睇，佢可能完全唔知咩系二次世界大战。睇完套戏，佢就可能会拗头嘅。但系咧，呢个戏亦都系因为咁咧，佢就好有层次咯。所以睇嘅时候，嗰咁嘅喜剧感啊，令到其实套戏有可能系更加悲嘅。但系我又唔觉得完全系更加悲。我睇嘅时候，我都好中意嘅。 我觉得我睇紧嗰阵时啦，有好多位咧，我系即系睇完之后笑，跟住笑完之后就喺度谂，哎呀。其实佢哋好惨噶，呢个 situation 点解会笑咧？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得意咯。 系啊，呢一个系佢个戏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处理得最好嘅位嚟嘅、 即系佢完全冇 focus 喺嗰啲血腥位啊，或者啲战争嗰啲暴力位，完全冇。 系啊，即系佢成套戏咧，即系我谂，因为呢套戏大部分观众都可能已经睇过咧，所以我哋唔介意直接讲多啲嘅就系、是，即系其实成套戏咧。冇打仗场面噶， 系 唯一到临尾咧，系有少少咧，就系嗰个集中营好似俾人哋有啲炮火攻击，啲人走嚟走去，听到有啲枪声，有啲人跑嚟跑去，就 好似完全冇一个 shot 系直接要见到有枪怼住个头， 冇直接系啊，完全冇嘅，连个男主角死嗰下都系我哋见唔到嘛，净系听到枪声系冇嘅， 系啊， 即系呢个系见到成个戏好明显有一个好大 intention， 佢之前已经执行咗出嚟，就系冇俾我哋见到任何一啲真系唔系咁好。 开心嘅、嗯。最唔开心嗰场系咩呢，就已经系个太太送个老公上火车，然之后我都要上火车。咁、样最唔开心系嗰场啦。其余嘅嘢其实都冇乜嘅。咁呢个系我觉得个戏其中一个几有趣嘅地方啦。咁啊，听众如果你哋系未睇过个电影话，咁我建议你嗱嗱临睇咗个电影，咁可以即系一路听我哋讲翻个戏，同埋我哋讨论嘅时候都知道我哋讲咩啦。咁啊，喂，不如我哋唞唞先，咁翻嚟我哋就直头系讲下个古仔啦，好嘛？ 嗯。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Hello， 继续回到我们的一剧之本，我们今天呢讲一个快乐的传说，一部1997年的意大利电影的。咁呢部电影好犀利㗎喎，佢呢赢咗好多个奖喎，係咪？係咪有好多个提名啊， 係 奥斯卡奖 啊， 係已经好犀利。佢奥斯卡71届嘅时候呢，佢赢咗呢个最佳外语片啦，同埋最佳原创音乐奖嘅。咁呢个导演呢，佢唔单止係导演喎，佢仲要系演员嚟㗎喎，即係佢系自编自导自演㗎喎。咁一个导演呢就叫做罗伯图贝尼尼啊。 係啊，呢个名好亲切啊，我觉得好中国人啊。罗伯图贝尼尼，我好为憎你哋译名啊，真係。点都好啦，咁佢就顾之然系劲啦，咁我哋都要讲咗个戏先嘅，讲咗个古仔俾大家听先，因为我知道都依然系有啲听众唔知点解咁懒，淨系听我哋个节目系唔去睇个戏嘅。我哋个节目系好听，但系都应该去睇个戏嘅。咁大家嗱谂去睇个戏啦，咁点好啦，我就讲咗个古仔先。好啦。咁、那个古仔一开始呢，我哋就听到有一个 VO 啦，有把男人嘅声啦，用英文讲就话，我要同大家讲一个古仔，但係呢个古仔呢就唔容易讲嘅，佢就係咁样开始咗。咁、开始咗之后，我哋就见到呢就有两个人啦，应该系两个朋友嚟嘅，咁就揸緊车咁样啦。有一个人呢就好风趣嘅，系咁喺度讲嘢，系咁喺度讲嘢，直情系我唔知佢系作緊诗定系念緊诗定系咩咁样啦。突然间佢讲啦，就话，架车冇咗 break 喎，咁佢个朋友仲以为系你作緊诗咋嘛，唔係架车真係冇咗 break， 跟住架车就冲咗落山啦，咁佢哋就好危险㗎嗰陣时。但佢哋冲过啲草丛之后呢，点知呢就咁啱遇着咩呢，就係、遇着嗰个绳啊，佢哋去一个地方叫Arezzo， 应该即係去呢个地方度呢，嗰度就应该係话皇帝出巡咁要入绳啦，咁啲人就供应緊呢个皇帝，啱啱有两架先头部队嘅电单车铲过啦，咁佢哋嗰架车就冲落山，啱啱跟住嗰两架电单车，咁啲人见到呢嗰架喺山上面碌落嚟嘅车上面，因为佢哋冲过啲草丛有好多草好多花咁样咧，咁好似有啲 decoration， 有啲装饰咁样咧，咁就搞到嗰啲人以为车上面嘅就系皇帝咧，所有人同佢挥手啦。咁但系因为佢哋架车冇 break 啊嘛，就猛咁喺度仰手，就叫啲人喂行开行开。但系啲人就以为同佢挥手，那个戏系咁样开始，即系就已经建立咗一个即系好有喜剧感嘅一个咁样嘅人物，一个咁嘅事件啦。点、知呢架车咧去到一个位咧，真系停低咗佢喺度整嘅时候咧，就换有间屋仔啊。咁呢个男主角咧基多咧就见到有个小女孩咁啊，同佢倾下偈啦，咁啊介绍自己。哦，我系一个王子嚟噶，我嚟紧要统治呢度噶啦，呢度以后会冇牛冇马，全部用骆驼咁啊！咁啊，嗰个女仔听到就觉得好搞笑啦。点知突然之间咧，就系、是、应该系有一间屋就系养雀噶。呢、这个基多咧就行埋嘅时候，突然间二楼度有个女仔咧就跌咗落嚟，咁就即刻跑埋去救佢，就揽住咗佢，就跌咗入草丛度啦。咁就系咁样咧，呢、这个男主角基多就同呢一个女主角Dora 啦，咁就揽住咗佢，就佢哋两个第一次就咁样相遇。然之后就呢、这个女仔咧跌嚟就话：，哎呀，我原本谂住打扫，点知嗰度有个黄蜂斗咧，我掂到个黄蜂斗，啲黄蜂针我啊，咁样跌咗落嚟。咁、就系咁咧，呢、这个基多话：，哎呀，我救你咧，针到边度啊？针到佢大髀，咁就帮佢絕啲毒液出嚟啦。话咁样，咁佢哋就系咁样遇上咗啦。咁但系转头之后话：，哎呀，我唔知点样应该报答你咯。呢、这个 Dora 话，咁佢就话：，哦，要啲蛋啦。咁就攞咗佢啲蛋，就袋咗喺衫度，你就走咗噶啦。咁佢亦都冇諗過話會再相遇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兩個朋友仔嚟到呢、這個Arezzo 呢個地方係做咩嘅呢，佢哋係嚟投靠佢哋阿叔嘅。咁就呢個基多個阿叔呢，就其實喺間酒店度做，應該都係啲大嘅，即、就、係、是、經理咁樣啦。咁有啲錢嘅。咁點都好啦，佢哋住咗喺度。咁兩個人分別就諗住要做自己要做嘅嘢啦。咁基多個朋友呢，其實就周圍去揾工，咁就揾咗有一間係賣布匹嘅一間鋪頭，咁走咗喺嗰度喺嗰度打工啦。同時咧，呢、這個基多啊點咧？佢就走咗去佢阿叔嗰間酒店嗰度咧， 就做侍应啊，但系同时因为佢其实最想做就系咩咧？佢话想开间书店，咁啊点咧？咁啊要走去啲政府嗰啲市政局嗰度啦，就走去话诶、我要登记，我要开间书店。咁有个即系文员喺度就话：哦唔得噶，你要开间书店就要咁样申请，要咁样排期，要边个边个签名，要我哋嗰、那个高级嘅人员签名先得噶。咁佢咦佢得闲，我而家叫佢签啦，嗰、那个人死都唔肯签啦。咁点知佢就闹翻咗，佢又签唔到名，咁啊唔知点算。佢话吓要几年先开间书店，咁搞唔掂咁样。点知喺错手之下咧，佢竟然做咩咧？就系挨埋个窗边嗰度咧，就撞到个花盆啦。个花盆跌落街就啱啱击中咗头先走出话唔肯签名嗰个高级职员，咁就击中咗个头壳顶啦。咁就即刻就走出去就睇下咩事啦。咁啊问佢你有冇事啊？咁样咁嗰个人就你以后唔使知喺度开铺啊，你谂都唔使谂，乜嘢都唔会开到啊。咁为咗帮佢嘅时候咧，咁嗰个官员就除低咗顶帽啊嘛。咁啊呢个阿基多咧就唔知点解做乜鬼咧，就将心上面嗰啲蛋咧就摆咗喺嗰个顶帽入边。呢个官员咧就成顶帽临尾咧就讲完话你以后唔使谂住开铺，就成顶帽就戴翻个头度。咁点知就打到啲鸡蛋就一头都系啦，咁就即系闯咗咁啊大镬，咁呢个官员就即刻就追佢啦，呢个基多就跑就抢咗人哋架单车，就谂住逃走啦。点知咧佢逃走嘅时候咧就第二次就系撞到呢个 Dora， 即系头先养雀嗰个女仔咧，咁啊撞咗落佢度，因为呢个 Dora 原来系一个老师嚟嘅，应该系小学老师嚟，咁啊撞咗落佢度，咁啲学生啊指住佢哋笑啦，因为佢哋应该系带紧啲学生唔知去边度咁样，就喺学校门口行过，咁就。撞咗落去阿 Dora 度，然之后两个又揽住佢，真係惨啦，点解我哋次次见到都唔系企喺度嘅，如果下次我哋见到我哋两个企喺度咁就好啦。咁就咁样啦，点知佢卒之都系要逃走嘅，因为佢依然系俾嗰个官员追緊㗎嘛，咁就逃走咗。咁啊以为冇一件事啦。但系咧，其实个戏最重要嘅地方就系、是、啊，呢两个人咁有缘啦，佢哋 keep 住咁样撞到两次啦，咁你就一路呢个男仔都念念不忘呢个女仔，而呢个女仔其实都觉得呢个男仔几特别嘅，咁啊辗转佢哋就开始即系又再喺其他啲地方遇到啦、 嗯。 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系、是、呢个男仔又遇到呢个女仔咧，就问佢：，你星期日会去边啊？你叫咩名啊？你会做咩咁样？咁佢又即系一路话：，有缘我哋就再见到啦。咁样就系、是、咁，呢个女仔又同佢讲话：，星期日佢会做咩？佢会系睇歌剧。咁既然佢会去睇歌剧咧，咁佢就专登去个歌剧院度 book 佢啦。咁但系点知原来呢个女仔嗰个男朋友咧就好衰唔衰，就系头先嗰个高官嚟嘅。咁就同呢个高官就两个走去睇歌剧啦。咁就坐咗喺包，即系喺包厢咁啊，升高咗啦。咁佢就喺下面就远处咁样望住呢个女仔啦。咁点知咧走嘅时候咧，就呢个高官咧就同呢一个阿 Dora 讲就，今晚我哋又要啊应酬啊边个，我哋要去边度。咁其实 Dora 就好唔中意呢样嘢，就唔谂住去噶啦。咁出边又落雨，咁呢个高官就猛话，我哋一齐去攞车啦，咁样咁卒之后 Dora 就话：咁点解你唔去揸架车嚟咧？我唔去啊，我喺度等你啦。咁样点知咧？原来呢个基多咧个朋友咧嗰架车，其实就同呢个高官嗰架车咧咁啱个款咧就好似嘅。咁所以咧，佢就即刻同个朋友讲：我哋快啲俾条车线我，你而家咧就嗱嗱去拖延住时间先，就唔好俾嗰个高官翻到嚟。我而家咧就去揸你架车，你快啲去啦。咁样。因为佢听到人哋嗰个高官讲话啦，我翻到嚟我就响安咧就上车啦咁样，咁就走去揸朋友嘅车翻到嚟，然之后响安，咁啊 Dora 一听到咧有响安咧，就即刻冲上车就以为系自己男朋友嘅车啦，上咗架车就开车走咗啦，仲一路喺度呻话，明明落雨噶嘛，你都唔担把遮嚟，我自己跑落嚟咁样，就喺度仲喺度呻嗰阵时候，突然间。发现坐喺隔篱司机位嗰个咧，就系基多啊王子啦，佢声称自己系王子啊嘛，就系咁样嘅一件事。咁啊，佢觉得好意外啦。咁啊，其实咧，因为阿基多嗰个朋友咪话喺间布行度做嘢嘅，咁啊车上面就有一卷好靓嘅丝绸嚟，咁地下又有滩水，又落车嗰阵时又惊有滩水，咁即刻就攞卷丝绸就碌落地。咁嗰场其实好浪漫嘅，即系一个即系冇乜钱嘅一个男仔遇到佢嘅女神系嘛，咁然之后就有一卷咁嘅丝绸喺一条好高嘅楼梯度一碌碌碌咁啊扑一路咁碌落去，然之后佢就扶呢个女仔，就揾啲嘢遮住佢头就走落去一揾到避雨咁啦。两个就系咁样就开始认识大家，然之后就一路喺度讲笑咁啦，就开始互相认识大家。特别系呢一场咧系几有趣，我特别想重点提嘅咧就系、是。咁呢个女仔一路喺度讲啦，我都唔知几时先会遇到自己真系即系心仪嘅人啊，先至会同喺埋一齐啊。虽然而家有个男朋友咁样啦，咁但系佢就话可能真系要揾到一条啱嘅锁匙，先至可以打开到我个心咯。咁样，咁就系咁咧。因为呢个阿基多咧，其实佢初初嚟到呢个阿 Rizzo 嘅时候，就同佢朋友就系话：，你嚟到呢度咧，开心 心你就可以大嗌，咁佢嘅朋友真係大嗌啦。咁跟住佢就話：你係咪傻咗？你唔可以大嗌嘅，呢度醒嚟嘅，你以為鄉下咩咁啊？其實好搞笑嗰陣時，但係佢二話不説一講完咧，就有個人喺佢身邊行過，就嗌上二樓度：阿 Maria 抌條鎖匙落嚟啊！咁樣，咁二樓就有個 Maria 就抌條鎖匙落嚟啦。咁就喺啊頭先阿 Dora 講話，或者我揾到嗰條鎖匙咁樣，我就可以打開我心啦。咁啊，就喺呢個時候咁啱，我哋就行翻去同一個位喎。咁呢個基多就靈機一觸就同佢講話：啊，如果我而家求聖母瑪利亞，可能就會突然間就有條鎖匙咧。咁佢就大嗌話 ：Maria 俾條鎖匙我。咁跟住就有人抌條鎖匙落嚟，佢就攞住條鎖匙就問阿 Dora 係咪呢條啊？咁樣即係嗰件事已經係好 magical， 對於阿 Dora 嚟講係好 magical 嘅呢件事。咁亦都係咁樣咧，就繼續發展落去咧，就係有頂帽啊嘛。因為佢成日偷咗嗰、那個布行老闆嗰頂帽啊嘛。其實佢頭先喺嗰個歌劇院嗰度又係偷咗佢頂帽啊嘛。咁啊一路送咗阿 Dora 翻到屋企就話：哎呀，但係你頂帽濕曬喎。佢話咁啱佢又睄到嗰個布行個老闆喺度，佢話：啊，我哋或者可以用頭先嗰個方法，我哋求下 Maria 咁樣。咁啊 Maria 又會俾翻頂帽。咁、那個布行個老闆啱啱嚟到咧就換翻頂帽啊咁樣。有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有個醫生咧，就係喺因為呢個阿基多其實好機智噶嘛，就喺、是、酒店度其實解決過一啲問題嘅，就係咁啱有一個醫生咧，佢就好中意猜謎語嘅，成日喺度頭暈喺度諗謎語，真係廢寝忘餐。咁、佢就曾經出過一個謎語俾呢一個醫生咧，就話、白雪公主要分餅俾七個小矮人要用幾多時間啊咁樣。咁呢個醫生就諗咗好耐都諗唔到啊。咁咁啱喺條街度見到咧，咁呢個時候突然間嗰個醫生又走埋嚟話七分鐘，因為咁啱佢哋兩個又喺度傾緊，哇要幾耐啊咁樣。咁點知呢個醫生突然間就行埋嚟，淨係講佢七分鐘，跟住轉身走咗。所以成件事係令到呢個 Dora 嗰件事係好 magical 嘅，即係突然間係好似有魔法咁樣。點解佢可以同聖母瑪利亞溝通到，然之後仲要乜嘢有乜嘢咁样，咁佢觉得好神奇啦。咁但系到最后去到一场咧，都几紧要，就系、是、呢个 Dora 咧，点知就同嗰个高官咧系订婚啦。去边咧？就梗系去间大酒店啦。而呢间大酒店咧，就系、是、基多喺嗰度做嘢嗰间酒店啦。咁呢度亦都有个少少嘅插曲嘅，就系佢个阿叔咧，佢嗰只马咧。就喺个门口嗰度咧，就突然间佢阿叔咧就有啲侍应就走嚟同阿基多讲：喂，你阿叔啊有啲问题，你快啲出去睇下啦！出到去发生咩事咧？就系佢阿叔有一只白马好靓嘅，点知就俾人喺个白马上面咧就写咗啲字啊，即、就、系、是、绿色喷漆写咗啲字，唔系喷漆我估计系油咧应该，咁啊油咗啲字喺度，就话呢只系一只犹太马。咁、其实个戏入边咧都有出现过一啲唔同，即系譬如话有个士学官咧就走去间学校度咧，就系阿 Dora 嗰间学校度，咁啊基多又扮系个士学官啦，咁就原来咧就系佢去啊讲咩咧？就是讲一个他们国家一些新的种族政策或者对一些种族的看法、虽然那个真的那个宣言没有读到出来，但是你都看到整个国家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就是对犹太人有少少的歧视、而阿基多呢就是犹太人来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咗一个都几复杂嘅问题嗰度，虽然啦就未爆发啦，就亦都嚟到呢个 Dora 要同呢个高官订婚嗰晚啦。咁、到最后点咧？就是呢个酒店嗰个乐队咧，就喺度奏乐啦，就攞咗一个好特别嘅蛋糕出嚟啦，咁所有人都好开心啦。咁基多就竟然喺呢个时候咧，佢做乜嘢咧？就系、是、走去骑住嗰只已经俾人画晒嘅嗰只白马啦，喺音乐配衬之下突然间走入嚟啦，唔知做乜鬼啦。咁嗰个蛋糕上边咧，亦都系写住咗咧，就系话你好啊，公主咁样。因为呢个嘢就系每一次阿基多见到 Dora 都会讲一句咁嘅嘢噶嘛，所以呢个 Dora 见到个蛋糕嘅时候已经觉得，咦？又嚟啦！佢喺边度出现啊？咁样跟住点知阿基多就骑住一只虽然俾人画花咗，都系白马，咁就骑住一只白马入到嚟，然之后就突然间就同呢一个 suppose 系今日要订婚嘅呢个未婚妻讲啦，就呢位公主，请你上马咁啊！咁周围嘅人亦都不以为然啦，然之后阿 Dora 亦都。哎呀，唔好嚟啦！嗱，上咗马先啦，跟住走咗嘅时候咧，就喺呢个时候之前嗰个高官咪笠咗顶帽落个头度，咪有啲蛋嘅。点知个蛋糕度个装饰咧，唔知点解有只鸵鸟蛋嘅，好大只咁啊！知啲鸵鸟蛋就咁啱咧跌咗落去佢个头度，佢就醒起原来骑住马呢个人咧，就系当日曾经试过推个花盆落嚟揼中佢，又整到一头都系蛋嗰个人啦。咁佢就諗住去追啦，咁、那个电影咧拍到呢个位几有趣噶，就系、是、基多咧就諗住带阿 Dora 就翻佢屋企啦，就系佢阿叔嗰间屋咧，去到嗰度咧，点知佢冇带锁匙，点知冇带锁匙嘅时候咧，旁边就有另外一间屋咧，就系好多花喺入边嘅，咁阿 Dora 见到咁样就行咗入去。咁啊，基多佢又用一啲又用鐵線啦，唔知點樣開咗道門啦，就同阿 Dora 講：，開咗道門啦。點知阿 Dora 走咗入嗰間屋，佢就係咁咧，就跟咗 Dora 入嗰間屋，就係咁樣鏡頭一轉咧，再走翻出嚟嘅時候，已經係咩咧？已經係阿基多同阿 Dora 咧。原来已经生咗个小朋友啦，已经系过咗好几年，而个小朋友已经四五岁啦，即系你已经系精乖伶俐咁样啦，就已经系事过境迁，咁、那个高官亦都已经消失咗啦。 咁而家呢佢哋亦都真係呢就开咗一间书店。但係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呢就佢哋都有啲问题嘅，就係因为周围开始排斥犹太人嘅情况越嚟越多啦、而佢哋嗰间书店呢喺个铁闸度亦都俾人哋写住咗，就係呢间系一间犹太嘅店铺嚟嘅，咁即係其实就係叫啲人你唔好帮衬佢啦，所以佢哋生意都唔好嘅。但系嚟到呢个位咧，你可以想象啦 ，Dora 原本就系嫁俾个高官噶嘛，所以就一路都同佢妈妈咧就反咗面嘅。咁、但系就有咗个咁样嘅仔仔啦。点、知有一场戏咧，就系、呢个 Dora 嘅妈妈就走去呢个书店度咧，就见到得翻个仔仔，因为个阿爸就俾市政厅就召咗去啊嘛，就唔知因为咩原因啦。咁、呢个阿爸又好神气咁，我又要去见官啊，你睇下我几劲咁啊，走咗去啦。但系其实就都系啲麻烦嘢嚟嘅。咁、得翻个仔喺个书店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呢一个老太婆走入嚟。咁呢个仔亦都好醒目咁样同佢讲话，哦而家书店咪全部嘢半价你买啦，咁明明本书写10蚊嘅话点解5蚊嘅，佢话哦因为而家全店半价嘛，几叻喎计数咁样。跟住呢个咁样嘅老太婆同佢讲，嗱你返嚟呢就同你妈妈讲，听日呢你外婆呢就会嚟搵你㗎啦，佢会送份大礼物俾你㗎啦咁。呢个仔呢最精乖伶俐呢，呢个系我觉得好正啊，就系、是、到最后呢个仔呢同佢讲，哦好啊外婆。即系佢系知道嗰个系外婆嚟，好聪明个剧本写得。咁啊，亦都第二日啦，就係呢一个小朋友生日啦。呢个生日嘅时候，咁呢个妈妈咧，阿 Dora 咧就走去接个外婆翻嚟啦，就系屋企已经系布置好晒啊，有晒食物啊，咁样去接个外婆翻嚟。咁啊，大事就发生啦，就系咩咧？翻到嚟间屋乱晒，就系屋入边嘅男人冇晒，基多个阿叔啦，阿基多啦，同埋基多个仔啦，呢三个男人都系消失咗嘅。咁啊，一问之下 ，Dora 就知道咗啦，原来就系俾人捉走咗，应该系已经系德军统治，然之后就捉走晒所有犹太人，就入集中营。咁就原本就淨係捉走佢哋几个，俾人赶上火车。咁上火车嘅时候呢，这个啊基多仲同个仔讲，嗱你今日生日啦，爸爸带你去旅行，安排咗好耐㗎啦，你冇搭部火车带你搭火车啦，系咪好嘢嚟㗎。欸，但系火车冇凳喎，你冇坐过你唔知啦，全部都要企㗎，咁係咁样㗎，即係去旅行係咁样㗎啦，咁样。然之后就同佢逼火车，一路上火车就，我哋有买到飞㗎，你唔好阻住啦，我哋要上车，你哇你睇下个个人排晒队，个个人都想去搭火车㗎，咁样。就咁样就氹咗个仔上车。但係其实车入面所有人呢都知道佢哋去集中营，所有人都好唔开心㗎。但系咧，这个阿爸咧就不停咁用呢咁嘅方法嚟氹个仔，而身边嘅人亦都冇嘢好讲，因为佢哋亦都感受到呢个阿爸爸其实都喺度氹住个仔先啦，即系你冇必要踢爆佢啦，所以其他人全部人都唔出声，就系咁上咗车，上咗火车准备开车噶啦。而喺呢个时候 ，Dora 就去到火车站啦。咁喺开车嘅时候咧，这个 Dora 就突然间讲话：我要上火车。因为 Dora 唔系犹太人嚟啊嘛，其实佢唔使上火车，佢系意大利人嚟啊嘛，但系到最后佢就坚持要上火车，然之后咧佢竟然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上咗火车就去咗集中营噶，而喺火车度咧基多同埋佢个仔咧亦都见到，哎呀妈妈都有上火车，好嘢，我哋一齐去旅行啦，咁样就去咗集中营。咁但系去到集中营咧，原来男仔同埋女仔咧就分开两个营，所以其实佢哋一路都见唔到面嘅。咁其实呢去到个集中营度呢，如果係壮年嘅成年男人嘅话就全部都係要去做苦力啦，去开工啦，女人亦都係啦。但係老人家同小朋友就点呢，其实就全部都话俾佢听，就係你哋要去冲凉啦，而家除低晒啲衫，咁就全部入去就冲凉啦，咁样。但係其实就係毒气室嚟嘅。咁但係好彩就係咩呢，呢个基多个仔呢唔鍾意冲凉。佢听到话冲凉就匿埋，就走咗去搵喺度做緊苦工嗰个爸爸啦，就我唔去，我唔去冲凉啊。咁呢个爸爸就话，咁你快匿埋啦，唔好俾人搵到啦，咁样。就係咁啊，好彩呢个仔呢就逃过咗一劫。而呢个爸爸其实就一路呢就同呢个仔讲呢，就係、是、哇你睇下个个人买飞其实嚟呢度都系玩一个游戏。咁玩一个咩游戏呢，就係、是、呢我哋呢如果赢咗个头奖呢就是、有架坦克车。因为呢个仔成日有架玩具坦克车嘛，佢就话、啊、坦克车我都有啦。咁呢个爸爸就同佢讲啦，唔系玩具喎，真㗎喎。咁真嘅坦克车系咪坚噶？咁样咁呢个爸爸就用尽方法就氹佢咧，就系嗱，而家要玩一个游戏，如果咧我去做啲咩咧，佢就会有几多分，储够1000分就会有个坦克车噶啦。咁佢就每一日翻嚟就同个仔讲话：，哇，我今日又出去玩游戏啦，又要跳飞机啦，又要转圈啦，氹氹转，哇，好辛苦啊！但系我赢咗60分啦，咁啊，好快就储到1000分。咁就一路氹住个仔，但系其实佢每日都系去做啲苦工噶嘛，去即系帮手搬啲好重嘅嘢咁样啦。即系去到咧就。毒气室事件之后咧，佢就同个仔讲：嗱，而家咧就所有小朋友咧就唔可以俾人发现啦。特别你听到嗰啲呼呼喝喝嗰啲人咧，你就一定唔可以俾佢发现，因为一俾佢发现咧就扣分噶啦。咁、但系呢个小朋友咧，初初有啲小朋友同佢玩噶嘛，呢个仔，佢后来话 但系呢度已经冇晒小朋友咯，同埋嗰啲人咧同我讲嗰个游戏规则都唔系咁样嘅。佢话佢哋梗系唔系咁样同你讲啦，佢惊你赢咗个奖品啊嘛，你唔可以再走出去噶啦。你如果俾人发现咧，佢知道咗嘅话就好大件事噶啦。遇事者咧，呢、這个仔咧就一路系咁样匿埋入边。咁好啦，呢个爸爸咧就继续都要喺个集中营度生存噶啦。咁就佢就揾到一个机会咧，就系、是、突然间咧就好彩啦，就系、是、身体检查。咁唔知点解要身体检查咧？初初又唔知啊，点知嗰个负责检查嗰个医生咧，就系、是、之前嗰个出谜语嗰个医生啊嘛，即系咪有个医生同佢一路喺度猜谜嘅？佢见到佢就谂住可以救到个仔啦。咁呢个医生见到系佢咧，就话：咦，呢个人系适合做侍应啊！我之前见佢做侍应啊。咁就其实系啲德军啊，嗰啲高官咧就嚟呢度咧开 party 咁样啦，就要搵人做侍应啊嘛，就叫咗佢帮手做侍应。咁佢就一路喺想办法咧，一路搵机会可以私底下同佢讲嘢啊，就唔知道同佢讲啲咩，好秘密咁样啦。卒之拉咗埋一边咧，呢个医生同佢讲啦：我有个谜咧，我一直都解唔到，你可唔可以帮我解啊？即系原来系咁啊！佢一路都以为呢个医生系救佢啦，佢一路就想办法安排个仔点样可以偷走出去啦。佢又令到个仔咧叫佢：你唔好开声，你唔好讲嘢，等人哋以为你系德国嘅小朋友，混入去啲德国嘅小朋友度，走入去个宴会度，希望呢个医生可以带佢走咧。点知个医生原来都唔系谂住带佢走，纯粹系为咗猜谜嘅啫。咁啊喺呢个高官嗰个 party 嗰度咧，仲有咧呢个基多咧，仲做咗一样嘢，就有个留声机啊嘛，播黑胶碟嗰啲咧，佢就见到有一只碟。咁啱咧就係 Offenbach， 即係之前咪話佢個太太 Adora 咧咪去聽歌劇嘅，就係聽 Offenbach 噶嘛，就係咁啱就有一隻咁嘅碟，佢就將嗰個留聲機咧擰出去窗口，就大大聲就播入去個集中營度。咁、其他人聽到就冇嘢啦，但係呢一個 Dora 聽到咧就知道，咦，原來呢一個基多王子就一路喺度暗中睇，想辦法可以做一啲嘢啦。之前又試過走入去咧，就係、是、偷咗人哋嗰個廣播系統咧，仔度同個仔兩喺度嗌：我哋啊，即係而家生活得好好啊，我哋玩遊戲啊咁樣。即係嗰件事係幾 sweet 嘅其實，但係當然啦，佢哋都冇好大生命危險啦，所以其實嗰件事都幾慘 啊。 好啦，咁啊。到最后啦，就已经个戏接近完嘅时候系咩咧？就系、是、德军已经开始系落败啊，集中入边开始咧好唔稳定啦，啲人啊执嘢走啦，佢哋亦都到最后就一路系咁匿埋。到最后咧，呢个爸爸咧，亦都同个仔讲啦：嗱，而家系最后阶段嚟噶啦，其他小朋友已经全部俾人捉到晒啦，净系争你一个未俾人捉到咋。只要你挨得过今晚嘅话，你就会60分。我哋而家有940分噶，加埋喺60分，我哋就有1000分噶啦。咁样，咁呢个仔就好留心，就想办法点样唔俾人发现。到最后佢就匿埋咗喺一个铁箱入边，咁但系到最后咧就最惨嘅就系咩咧？呢个基多咧到最后佢又想揾翻自己个太太嘛，佢就走过去女性集中营嗰边啦，走过去嗰边咧，亦都到最后系揾唔到自己个太太噶，但系到最后咧，亦都喺个途中回程嘅时候咧，就俾人发现咗，咁就俾德军捉咗啦。咁本来想枪杀佢嘅，有高官见到就系话：，讲咗几句德文，唔知讲咩啦，就指住佢去第二边。咁卒之咧，嗰个士兵咧就带佢走到好远，专登兜路好远咧，然之后入咗个暗角度咧，就我哋听到40枪声。之后我哋就再见唔到基多啦。咁到咗第二招啦，就所有德军撤退晒，集中营啲人咧就开始慢慢就走晒出嚟啦。走晒出嚟之后咧，都散晒啦。因为呢个基多嗰个仔咧，就爸爸同佢讲一句就系、是：嗱，你记住，千祈一定要等到完全冇晒声，你先好走出嚟。咁到最后真系连集中营啲人都走晒啦，这个仔咧先慢慢走出嚟。走出嚟嘅时候，个集中营已经冇晒人啦，冇晒士兵，连集中营本身俾人困住嗰啲人都冇晒啦。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一样咩咧？就系、是、有架坦克车走入嚟，咁呢个坦克车咧就呢个基多咧个仔咧，佢就以为系哇，我终于赢咗啦，我真系赢到一架真嘅坦克车啦。咁呢架坦克咧就应该系一个美军啦，就喺架坦克车嚟走出嚟就同佢讲英文啦。咁当然呢个仔当时就完全唔识英文啦，就唔知咩事咧，净系知道有坦克车。咁呢个美军就扶佢上架坦克车度，佢就好开心咁上咗架坦克啦。咁佢就觉得自己啊，我赢咗个奖啦。然之后就坐喺架坦克车度一路走，喺走嘅时候，终于咧佢就见翻个妈妈。咁我戏咧，亦都喺呢度就完咗。然之后我哋就听到一个 VO， 就系呢个仔咧，就系讲翻话，哎呀，呢、这个就系我爸爸嘅牺牲，佢为咗呢件事嘅牺牲。即系我哋先知道，原来个戏一开始嗰个 VO 同埋最尾呢个 VO 咧，即其实就系嗰个仔嚟嘅，呢、这个 voiceover 就系嗰个仔，佢大个之后认识英文啦，咁就讲系原来咧就系呢个系佢爸爸嘅故仔，个故事亦都完咗喺呢度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 嘉宾朱若曦。 Hello， 继续回到我们的一劇之本，今天有我 Caris 朱若曦和主持王晓初先生在这里。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是一个快乐的传说，意大利电影。啊，初头先你讲完个故仔啦，咁令我回想回我看的时候 是真的有很多喜劇的成分在入面。咁而且这种喜劇的元素呢，它是有少少不同的，它是很多即是肢体语言，即是基多呢个角色啦，它很多肢体语言或者很夸张，很卡通化。 其实就有一样嘢咧，即系你如果睇外国嘅一啲典型嘅啲喜剧嘅表演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啊，即系譬如有啲即兴啊，或者有啲啲 physical comedy 啊，即系譬如有啲人即系踩落个氹度啊，或者踩落块板块板啊撞到个头啊，点样嗰啲，即系你明我讲咩啦？咁啊戏入边都有少少呢啲嘅，即系譬如话啲蛋啊打咗落个头度啊，攞个花盆遮住自己啊，呢咁样嘅喜剧元素啦。咁但系呢啲咁嘅嘢咧，特别系意大利嚟讲咧，我就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有一样嘢咧。我哋叫做意大利即興喜劇啊 ，comedy a di latte， 咁就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表演模式嚟嘅。喺意大利就而家都仲有人做噶，佢應該係喺16、17世紀嘅時候最盛行啊。咁就係、通常係點嘅咧？通常會戴 mask 嘅，即係會戴住面具嘅。咁啲面具咧，唔同嘅面具就代表啲唔同嘅人物啦。即係譬如話呢個係老闆，呢個係仆人，呢個係奸人嚟嘅，呢個係醫生。即係最典型就係咁樣嘅醫生啦、老細啦、仆人啦、靚女啦咁樣，即係你典型嘅咁樣角色嘅，咁就佢哋有一啲嘅典型嘅點講啊，利害關係啦，即係譬如話個老細就成日都老點嗰個工人啦，咁嗰個醫生就因為佢係好權威嘅，咁所有人都好信佢啦，即係譬如一啲咁樣嘅 set up， 咁就基於一啲咁嘅 set up 咧，佢哋就每一次就諗一啲唔同嘅一啲場景啊，一啲事件出嚟咧，然之後就演出噶啦，就冇劇本嘅。即每晚嘅演出都係大約知道會發生咩事，佢哋就即興做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嘢係排咗。我記得早幾年 Art Fest 試過有一個好出名嘅意大利嘅劇團嚟做咧，就係好多啲 physical 嘢嘅，即係譬如嗰個戲叫一仆二主啊，即係你得一個仆人，有兩個主人，咁啊點算咧？咁啊，佢要同時 serve 兩班人食飯喎，咁就點樣處理曬啲碗碟咧？咁嗰啲好 physical 噶，即係睇佢點樣，你又拋碟又接碟啊咁樣，然之後呢個老細叫佢做呢樣嘢，佢又點樣可以令到另外一個老細都開心啊咁樣？你記唔記得個戲入邊咧？有一场戏咧，就系嗰个医生咪喺度猜紧谜，佢话：哎呀，我都冇心机食饭啊！然之后另外一个人走入嚟，就系有个试学官咧，嗰个试学官就话：哎呀，我咧就而家肚饿，我又唔知食咩，我啊唔想食啦，咁 heavy 咁啊，唔知食咩好咧，我啊想即系食少少就得噶啦。咁佢话：哦，我哋有炸鱼啦，炸龙虾啦，好大条龙趸啦，咁啊，跟住有三文鱼咁啊，咁啊要三文鱼啦，咁即系佢用一啲方法，就系呢个好典型嗰啲一仆二主嗰啲咁样嘅 set up 嚟嘅，就系跟住佢到最后讲完之后咧。那个试学官净系同佢讲，我净系想快啲入嚟食啫。好啊，跟住转个隔篱台就成盘攞过嚟搞掂，五秒钟个试学官都哑晒咁样。即系呢啲系一啲几典型嘅意大利即兴喜剧嘅一啲做法嚟噶。其实 即系佢哋每个人戴一个面具就系一个角色咁。 系啦系啦系啦， 有 set 唔同面具 for 唔同嘅角色。 系啦，即系基本上咧，如果你睇开意大利即兴喜剧嘅话，你基本上你见到嗰个面具，你知道嗰系咩人嚟啦。通常睇咩咧？睇个鼻，个鼻越大咧，就即系佢一系越老，一系佢越权威。个鼻好勾好大个，你就知道嗰个一定系奸人，一定系老人家啦。即系通常咁样分嘅，咁啊呢个都几有趣嘅咁样。当然啦，呢个戏入边我哋都见到有少少呢咁嘅影子啦。我唔夹硬讲话啊，意大利嘅戏就系咁啦。我自己亦都唔中意专登去咁样去分类，但系我见到有少少呢一类戏嘅影子咯。即系我呢个我都觉得系几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即系有啲好出名嘅，譬如莫里耶啦，莫里埃系一个好出名嘅编剧，你都会揾到佢一啲剧本。即系我如果冇记错，一仆二主系佢写嘅，即系会有。一扎有个叫论色者啊 ，Miner 就系都系佢写嘅一扎剧本，都系讲呢啲咁嘅嘢嘅，就系啲仆人点样周旋喺啲有钱人之间啊。而呢个戏咁啱系讲一个低下阶层嘅人，佢点样喺佢生活，然之后中意咗个有钱嘅女仔，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咁样嘅桥啦。但系去到中后段咧，就出现咗一样嘢，就系、纳粹德军。咁嗰个古仔就变咗另外一件唔同嘅嘢囉。而呢个亦都相信牵涉到我哋呢个节目成日讲嘅一样嘢啦，就係起承转合啦。喂 ,Caris, 你睇个戏嘅时候呢，即係头先我哋咪后讲啦，就係倾呢个戏嘅起承转合。你点睇呢？即係如果我问你个戏嘅起系咩，你会点睇呢？ 其实系咯，我睇紧嗰阵时候我就觉得，咦，其实上半部嘅电影同下半部嘅电影都真系分得都开咗少少咯，我觉得， 好似冇， 因为我觉得系好似冇关事，因为上半部就系净系喺度交代咧。 阿基多点样追个 Dora， 然之后就生咗个仔，就好似完咗一半嘅戏啦。然之后下半部咧先讲佢哋系集中营要经历嘅嘢，但系成部戏嘅 conflict 就 系 讲集中营啊嘛。 系最主要喺嗰度。 呢个戏会唔会即系点解咁耐先发生嘅咧？ 嗱，呢个我谂系。今日我哋其中一个最值得我哋围住要讨论下嘅一样嘢嚟嘅，即系究竟个戏系乜嘢咧，或者系个戏嘅主角系乜嘢咧？因为我哋要 define 一个戏个起承转合，通常我习惯就系要揾到成个戏嗰个最主要嗰个冲突系乜嘢，我哋围绕住呢个冲突去睇啊嘛。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如果我哋能够 identify 到，即系可以讲得出边一个先就系呢个戏嘅主角嘅话咧，咁呢样嘢会帮到我哋嘅。咁嗱嚟到呢度啦 ，Caris， 你觉得呢？这个戏的主角是谁呢？这个所谓的 protagonist 个主角当然是个仔啦。 你觉得是个仔来的？为什么你觉得是个仔呢？ 个主角当然是基多啦。 哦，你觉得是基多的？你玩呢？觉得是个仔。为什么你觉得是基多呢？ 因为他经历的东西是最多咯，即是他的 perspective 咯，即是电影讲的故事都是用他的眼睛 去看这件事咯。 是吗？你觉得是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件事吗？为什么你觉得是个仔？我认真的，因为个戏其实一开始和结尾呢都是这个仔，其实原来是他在讲故事嘛。其实是深刻是他的 perspective 嚟喎。嗱，呢样嘢当然啦，我哋可以话有反驳嘅。 我都系今日嚟到先知，原来咦，一开始个 VO 系个仔嚟嘅，唔系个爸嚟嘅咩？ 哦，系，好正常噶。通常坐喺我右边嗰个主持都系咁样噶，都系傻下傻下咁样。唔紧要，我而家话你知吓，嗰、那个系个仔嚟嘅，即系最头同最尾嗰个都系个仔嚟嘅。咁即系我唔知呢样嘢，大家听众喺头先听我讲古仔嘅时候啦，又或者而家谂翻，你会唔会觉得个仔系个主角啦？咁啊 ，Caris 你就觉得系阿基多。如果你问我点睇咧，我都觉得系基多嘅呢、這个。虽然啦，就系一开始同埋结尾系个仔个 VO 啦，但系始终今次咧就真系好睇呢个基多嘅故仔。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我想问啊，个戏叫咩名字？中文我哋而家做一个快乐的传说啦，意大利文就系 La Vita è Bella 咁啊 ，La Vita è Bella 我仅有我识嘅意大利文啦 ，La Vita 就系生命啦 ，è Bella 就系靓啦，系嘛，即系一个好靓嘅生命。 Life is beautiful。 Life is beautiful。OK， 英文亦都系咁译啦 ，Life is beautiful。咁好啦，咁我嚟睇翻个戏啦，呢个戏叫 Life is beautiful， 你唔拗头，我唔知你拗唔拗头，但系点解呢个戏？原本意大利文会叫做 Life is beautiful，英文亦都直译啦，系咪？中文咧就叫做一个快乐的传说。嗱，我唔知道大家点睇个中文译名，我先唔讲个中文译名，因为翻译嘅问题咧就留翻俾翻译嘅人讲。我哋而家讲个戏，个戏个原名叫 Life is beautiful。咁呢个戏，我话个主角系阿基多，而个戏叫 Life is beautiful。我唔知道大家咁样睇会唔会？开始明一啲嘢，即系我话大家明一啲嘢嘅意思系咩咧？喂，你点解唔叫做Le Miserable 啫？即系你可以叫做悲惨世界噶 ，Life is miserable 都可以啊！呢个戏系咪？ 喺呢 个戏面绝对系啦，讲紧纳粹德军嘅犹太人系咪？咁但系竟然唔系喎，呢个戏叫 Life is beautiful。嗱，两睇，因为呢个 Life is beautiful 咧，第一可以喺个仔嘅角度去睇，因为佢。今时今日可以继续讲呢个故仔呢是因为佢爸爸所赐嘅。咁而佢觉得 life is beautiful。佢可以咁睇。但是另一样嘢呢亦都牵涉到点解喺我角度我认为个主角以为基多啦。嗱呢个纯粹我个人嘅睇法大家可以唔同意㗎。其实个戏呢当然我哋话个最主要嘅冲突我哋见到特别后半段就係讲纳粹德军。佢统治呢个意大利嘅期间呢、这个集中营嘅呢个事件啦，咁嗰度当然就係好有戏啦，有个好大嘅 conflict 啦。但係个戏点解叫 Life is beautiful， 或者点解个戏系基多作为呢个主角呢？我自己睇呢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係呢个基多原本喺一个乡下地方佢出醒，佢为咗啲咩啫？佢想有一个美好嘅生活咋嘛。佢点样面对佢嘅生活啊？而佢面对嘅生活呢佢就每每呢都系用一啲好喜剧嘅手法啊。佢系一个好 cheerful 嘅人啊。佢唔会因为面前嘅嘢系好唔开心啊佢就会真系好沮丧啊点样。佢唔会啊。佢想办法 cheer up 佢身边嘅人。佢 cheer up 佢自己。佢亦都系咁样呢你諗下佢系点样。即係抱得美人歸啊！即係唔係就咁衝埋去，真係有個美人喺天上面跌落嚟，佢抱走佢，而係佢到最後同佢相處嘅時候，佢用唔同嘅方法氹佢開心。佢就算喺集中營入面，佢都想辦法去令到其他人嘅生活 係開心咗，即係喺一個咁唔開心嘅情況之下，佢都令到周圍嘅人嘅生活開心咗，從而到最後佢自己嘅生活亦都係好咗。即係呢一個係成個戲一個好重要嘅氛圍嚟噶，即係唔理個 background 係點樣，因為我哋頭先即係喺一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我都提咗話，成個戲其實喺個背景係好沉重嘅一件事嚟，但係佢咁樣去處理嘅時候，我哋喺呢一個唔開心入邊見到有啲開心咧，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反襯咗令到嗰啲唔開心係更加沉重啦。但係另一方面，我亦都見到戲入邊嘅主人翁佢哋點樣生存、點樣生活咯，係一個咁樣嘅環境。所以個戲叫做 Life is Beautiful， 而嗰個主角係基多，我覺得係。即系唔系冇讨论空间，我觉得绝对可以系个仔嚟嘅，但系个仔去到一半先出现咧，咁就的而且确系有啲尴尬嘅。咁但系有第二样嘢， 嗰个 shot 都好犀利，嗰个 shot 边个 shot？ 嗰个仔出现嗰个 shot 就喺花店，即系阿基多追多阿 Dora 去花店。然之後一個 shot 之後就個仔出嚟， 係啊，嗰個 shot 唔使交代結婚啊， 係啦，第一呢個導演好犀利啦，導演嗰度好夠膽啦，同埋我亦都諗點樣拍啊，因為嗰場戲咧，你諗下咧，佢唔係夜晚嚟噶嘛， 係啊，然之後就突然間 係啊，突然間就變咗日光，仲要係個光我睇唔到有分別嘅，我而家諗翻我喺度諗，當然啦，如果佢係廠景嘅話會容易拍啲嘅，但係佢。點樣安排到嗰個演員可以走翻出嚟，然之後點樣可以，即係總之所有嘢嘅編排啦，嗰個好明顯係導演做咗好多功夫，亦都好夠膽啊！ 係啊， 即係佢無謂再講佢跟住點樣結婚生仔啦，點樣同阿媽鬧交，同埋我頭先都提過，就係成個戲咧，佢將嗰啲好。唔開心嗰啲咧，佢跳過咗噶，即係你諗下嗰個 Dora 同佢結咗婚之後，好明顯係一定係同個阿媽鬧過交啦。如果唔係嘅話，嗰個阿媽唔會咁耐都唔出現，之後到嗰個孫喺個書店度，佢走入去話：你話俾你媽媽聽，你外婆會點點點咁。同埋去到嗰個位，個外婆一出現咧，已經係一個好善良、好和蔼可親嘅外婆嚟㗎啦。佢話：我會送禮物俾你㗎啦，咁樣即係咁樣，佢係將嗰啲唔開心嘅全部係。 沒 過咗嘅，就咁跳過咗，呢個亦都係個戲其中一啲真係好得意嘅處理咯，我覺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咦，咁阿初，咁我哋个戏你会点睇咧？呢套戏嘅戏， 其实按照我头先嗰个睇法咧，我就觉得系呢个戏其实个最主要嘅冲突或者最重要嘅 action 系咩咧？个行动啊，就系呢个男主角阿基多咧，佢系想如何得到一个。好啲嘅生活啊，咁奈何佢个环境唔容许咯，即系佢做侍应也好，佢娶咗个佢好中意嘅女人都好啦，但系佢嘅生活唔系话如意嘅，即系佢开咗间书店，佢冇生意嘅，跟住又俾人捉咗去集中营，跟住同个太太分开咗，佢又要想办法救个仔，佢一路都系好唔如意嘅，但系佢点样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系希望得到一个好啲嘅生活咯，即系如果我咁样睇嘅话咧，咁我就觉得个戏系通。不过我作为一个咁样去评论或者系分析咧，我点讲都得嘅，因为我讲啫嘛，冇责任嘅系咪先？但系咧调翻转头，我亦都想持平啲咁讲，就系喺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因为呢套戏我上一次睇咧1990几年啊，即系嗰阵时我连演艺学院都未入啊，应该我睇嘅时候可能系啱啱入演艺学院嗰啲，我睇呢个电影。我今次话要讲呢一个，我哋决定今次要讲呢个戏嘅时候咧，我谂翻起就啊，我记得呢个戏啊，跟住我记得啲咩咧？集中营咯，氹个仔肯留喺个集中营度，令到同佢讲系一个游戏咯。我完全唔记得前半段噶，我自己 系嘛？ 系啊，我自己系咁样咯。咁所以你话调翻转头呢一样嘢，当然啦，我哋头先好分析性咁讲话，哦，佢嗰个主要嘅行动行为系乜嘢？个戏主要嘅冲突系咩？点解叫 Life is Beautiful？ 呢啲系我一啲分析性嘅睇法，但系即系我而家亦都讲翻我当年睇嘅感觉，因为喺我。早幾日我再睇翻呢套電影嘅時候，其實我睇之前就係頭先我感覺嘛，就係成套主要就係講關於呢個集中營點樣嗰個仔入咗去集中營之後，個老豆點樣氹佢，然之後令到佢可以捱過咗呢段日子啊嘛。咁 论咁样讲嘅话，其实嗰个主要冲突就系佢哋入咗去集中营咯。 系， 即系前面嗰段的而且确系弱好多，同埋因为成个事件咧，好明显最后面呢一段咧系强太多啦。 系、 嗯，前面嗰个实在系一个唔系差噶，唔系差噶，但系系的而且确嗰件事件细好多，所以突然间就俾后面呢节系完全 draw 晒个 focus， 即系所有人嘅目光都系集中喺后半段去睇、嗯、究竟即系呢个佢点样面对呢件事，因为好简单啫嘛，其实我哋即系行内我哋讲一样嘢，我哋叫 stake。STAKE， 即是你的注码、嗯、因为在前半段他的注码呢、嗯、就是他能不能够取得美人归的。 是。 那他取得美人归之后没耐呢就输掂外婆就集中营的 了。 那里是一个过渡来的。 是。 但是后段呢那个 stake 那个注码是什么，是命。是他们自己条命，是他的仔条命，是他最爱的人的命。那这个那个注码的不同呢，是令到那个戏那个分量呢、 嗯、 是完全不同的。 嗯嗯， 但是你话前段而家有冇意义呢、嗯、我觉得有某啲意义嘅、嗯。第一系咩呢，就系佢 establish 咗建立咗呢个男主角啊，佢系一个咩嘅人物， 系 佢系咁样去取替，咁样去 系乐观嘅人物。 因为有几场戏呢其实几难搞㗎、嗯、个难搞系咩呢，佢一路喺度讲嗰啲笑话又好，讲嘢氹佢个仔呢，身边嗰啲喺集中营嗰啲人呢全部人目无表情，冇嘢可以讲。但系点解嗰啲人可以咁做，而我哋作为观众，我哋会过意得去啊！即系我哋会觉得，咁都明嘅咁啊。其实因为套戏嘅前半段咯。如果唔系，你可以想象到到后半段，佢咁样喺度氹个仔嘅时候，突然间有人喺集中营度发难啊！即系我而家我深刻我睇嘅时候，我可以明白身边嗰啲人都感受到呢一个爸爸，佢、 嗯嗯、 其实嗰个爱有几大，或者佢做紧呢啲嘢个意义系咩？所以点解身边嗰啲人肯帮佢同佢一齐？起码唔踢爆佢咯，咁、 嗯、 令到佢可以继续咁样氹住呢个仔，亦、嗯、都救到佢个仔，令佢个仔唔使死咯。咁、 嗯、 呢个系我觉得都几重要嘅。所以你话即系到最后又系翻返去嗰句，嗯、你话个起系咩呢，咁两个都得嘅。你俾我揀，如果我真系话我做导演或者我做编剧，我攞住呢个剧本，我会唔会好狠心咁 cut 晒前半段呢、 嗯、 我有可能噶，其实我有可能。又或者呢，其实你见到而家个编剧呢喺成个剧本前段呢，佢将呢啲犹太嘅种族歧视嘅问题啊、 嗯、 又或者其他啲唔同嘅 element 呢，佢、 嗯、 铺排得好好㗎，即係嗰个医生啦， 逐啲逐啲俾 係啦，同埋佢乜嘢都冇嘥㗎，你睇下嗰个医生猜谜，然之后后面点解佢出返嚟，係啦，所有嘢由一开始佢话你点样瞓觉，佢问个朋友点解你瞓得着嘅，我一路諗住我用我意志力我瞓觉我瞓觉我瞓觉我瞓觉我瞓觉，到最后佢都系咁样噶嘛，因为有只狗嗰个仔匿喺个铁箱度，然之后有几个军人拉住只狗，只、嗯、狗猛咁对住个铁箱吠，佢就猛咁喺度用嗰个意志嚟快走去，快走去，咁样狗啊真系走开咗，即系你见到喺个编剧上嘅呢啲咁样嘅 detail 嘅铺排系好细致，佢、 嗯、 用得翻晒，所以我觉得成个戏嗰个结构、 嗯、 或者系个编剧花嘅功夫咧、嗯，你见到系。即係用得好好多啊，好俾心機，所以喺結構上我睇嘅時候，我唔覺得唔順暢嘅、 嗯。 但係而家我哋都係講翻嗰個起嘅問題，的、 嗯、 而且確呢度係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嘅、 嗯， 就係咁咯。 都係嘅，如果冇前半句佢交代咗，基多不嬲就係一個 body language 好重嘅人，好樂觀嘅人。係 啦，好樂觀、啊。 如果直接跳去集中營，跟住嗰個德軍嚟到解釋嗰個集中營嘅規矩，佢就一嘢咁樣就喺咁多人面前就喺度講遊戲規則，哇！我相信好唔拜咯，我呢樣嘢。 係啊，嗰場戲亦都係。 唔出聲嘅， 絕對係神來之筆嚟 嘅。 入邊嗰啲人全部聽到佢講個遊戲規則，因為我頭先我 skip 咗冇講呢度，因為佢哋俾人拉咗去集中營嘅時候，有個德軍走入嚟就係德文问有冇人识德文，其实系得一个人识嘅啫嘛。咁嗰个人就唔出声，咁啊基多问佢：喂，佢讲咩啊？你明唔明啊？佢问有冇人识德文啊？要搵人翻译，咁佢就自己举手，自告奋勇走出去，佢就将人哋讲嗰啲德文咧，就全部译晒做，即系佢夹硬咧就译咗做一个游戏规则，就话要得到1000分就可以赢到个坦克噶啦，你唔好俾人拉到咁样。咁啊个仔听到就哇，原来系真噶，嗰啲人走入嚟真系讲呢啲嘢。我哋其实都唔想咁样黑口黑面嘅，但系咧我哋要咁样先可以玩到游戏。我哋扮嘅啫，你唔想咁惊咁。即系佢亦都系氹住个仔，你见到佢用到好尽啊，佢所有嘢都呢、這个系真系个戏犀利嘅地方，亦都系点解佢会提名最佳剧本咯。即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谂大家唔难理解啊， 系啊，都系嘅。但如果咧有即系如果呢套戏嘅元素咧，喜剧元素，即系喺现代戏出现咧，唔知即系今时今日仲会 咁受欢迎呢？ 我諗第一套戏唔係话好耐之前呢，1997年、就算我早几日攞返出嚟睇，我一啲都唔觉得老土喎、即係甚至我唔觉得係一套旧嘅戏嚟。我相信就算係同样嘅题材，同样呢套戏就算话而家翻拍，我相信个剧本因为赢咗㗎喇，个剧本已经。个剧本的而且确係好喎。我哋会点讲呢？ 但如果喺中国拍呢，中国拍就可能会。 我唔知啊，你唔好话喺中国拍啦、你就算喺意大利拍，搵第二个演员，搵第二个导演都未必係会咁啦。呢、這个戏其中一个劲嘅地方呢，佢、自编自导自演。其实搵第二个演员呢，我唔知做唔做得返啊。有可能做得翻嘅，要攞到嗰個幽默感咯。因為嗰陣時咧，我當年睇我都唔識得咁樣睇啊。但係我早幾日再睇呢套戲嘅時候，其實你見到個演員咧，佢嗰個唔開心啊，即係佢一路喺度講緊我，哇，好開心。個仔話：我而家要走啦，我唔玩遊戲啦。哦，咁好啦，我哋即刻走啦，而家即刻就走啦，隨時都走得噶，你又想走就得噶啦。不過慘啦，哎呀，原本啊，我哋領先緊噶啦，你而家想走，喂。出面落雨喎，不過都走啦。既然你想走，你話走即刻走㗎啦，我哋又唔等㗎啦。不過，唉，你就慘啦。即係佢嗰個處理係，我認為我唔知有冇好啲嘅方法，但係佢而家嗰個處理咧係恰到好處，我只可以咁講。所以佢自己自編自導自演，佢拿捏到嗰個水位好準確啊，即係唔使專登再多一兩重嘅翻譯咧。呢樣嘢我覺得係幫到嘅戲嘅。你話第二個人翻拍，就算喺意大利翻拍，我都覺得未必係拍得翻嘅。係 咪啊？係。最後咧，想講一樣嘢。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呢个结局会比较急促呢？其实即是母子团聚，咁跟住之后好似冇乜交代过其他嘢，咁个仔又唔知道个爸爸走咗，咁哦母子团聚完咯咁样。 我諗呢一个系同成个戏嘅一个取态有关，就系我哋之前讲话佢将所有啲唔开心嘅嘢呢佢全部都系攞走晒。即系我唔知佢原本有冇拍啦，我觉得可能原本拍都冇拍啦，因为呢个系佢已经决定咗将嗰啲唔开心嘅攞走咗。所以点解佢到最后爸爸死咗、到第二朝早个仔俾人发现咗，上咗去架坦克车度，个仔好开心，跟住见翻妈妈好开心。呢啲嘢全部我可以明白，因为喺爸爸死咗嗰一刻，虽然唔系完完全全就已经系叫做个 climax 啦，因为 climax 其实系个仔俾人救翻嘛，即系个仔俾人救翻上咗坦克车，而个 falling action 就系佢同呢一个妈妈即系遇翻，哦件事系咁样解决啦，就系、爸爸死咗，个仔同个妈妈重遇翻，完。咁呢个位你话系咪速呢？的而且确我觉得系有啲速嘅。但系我諗我明白点解编剧导演唔会想临尾就系个妈妈同个仔突然间醒起啊爸爸死咗，然之后好惨咁样去 falling action 嘅话呢、个戏就反而冇咗而家嗰个力度囉。佢、个戏就系 life is beautiful。到最后喺可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依然搵到一个快乐美满嘅人生。我諗呢一个系虽然系有啲速，我同意有啲速噶，可能有好啲嘅方法，即系我唔知系剪接上嘅嘢啊，定还是其他用少少手法应该可以 dissolve 到嗰个味嘅，但系就我觉得亦都我明佢点解会咁做啦。 好啊，多谢阿初同我哋咧今日 唔使多 谢 我啊，多谢 同我哋分享咧呢个一个快乐的传说嘅一个咁有希望嘅悲喜剧。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